Thank you.

变成星球来一地荒凉，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，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，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，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，我们都有。你的贪婪衬托我的欲望，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，一种你不一定两败俱伤，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，有没有默许的笔写下故事，有没有音符的隐藏手段，用最完美的下次活出自己，成全自己，有什么理由继续的呼吸，应该用什么谎言善待自己。

西西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